风波里的茶杯贺年版，主持郑京翰、林毓华、黄国同。 早晨，早晨，今日咧就年初二开年，咁啊，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恭喜发财， 身体健康，身壮力健。 我哋咧就讲真话嘅，行公二号年文呢个录音节目嚟嘅，不过当正今日开年噶啦，咁啊，根据咧易学会嘅会长阿傅佩基先生所拣嘅日子咧，今年咧年初二咧开年咧就麻麻地嘅啫。如果铺头开年咧，勉强咧就要用卯时啊。卯时系几点啊？林毓华， 即系几点啊？ 卯时系咪中午啊？ 卯时朝头早5点到7点 啊？ 你唔知道你卯时出世噶嘛？ 我唔知 道。咁啊，如果要用卯时咧，即系今日一定要开市咧，就喺呢个卯时啊，朝头早5点到7点。 阴公我啲伙计咁早 就旺个老板嘅， 旺老板， 即系呢个时辰就旺老板嘅。如果用呢、這个。子时咧，子时啊，啊，子时系几点啊？ 应该系晏昼。 唉、哎，你真系9点到11点啊！你哋真系冇晒啲中国文化噶啦。咁啊，呢个时辰开市咧就有贵人帮忙嗱。咁啊，呢个我所以拣咗呢个时辰咯。 哦， 用呢个子时咧就系9点到11点，咁啊话有贵人帮忙。咁我哋而家10点钟啦。 系。 咁啊，而家开市啦，即系话我哋有啲贵人帮忙，啲贵人咧一定系自己有啦。 系，全部自己有。 我哋知啦吓，即系D100系靠自己有嘅。咁希望今年多啲贵人啦。你自己有就是贵人的了， 最紧要突破这个是慢的、 如果你用戌时的话呢，就是晚上7点到9点了。你用这个时辰开时呢，就即是主什么呢？一众伙计大家和气生财、好好合作。所以再讲一次， 晚饭好一点是吧？ 年初二开年呢麻麻的、不都勉强都 OK 的，只有3个时辰而已。卯时过了、之后从5点到7点就旺到细嘅，过咗啦，你开咗就冇事啦吓。如果用字时，好似我哋而家咁啦吓，当风波里茶杯， 有贵人 就9点到11点就话有贵人帮忙，咁啊最好就多啲自己有啦，同埋多啲啲官帅俾我哋闹啦，嗰啲贵人啦，因为会帮我哋增加收视率嘅，收听率嘅。如果唔系咧，用戌时就晚上7点到9点就你想。啊！啲伙计大家合作嘅， 和气生财， 唔好成日顶喉顶肺嘅咧，就呢个时辰开始。嗱，咁啊讲咗啦啊， 少啲真系晚黑嚟开 吓，睇你做 啲 行 咩行业咯。 唔系你开年啊，唔系开工啊。 我知开年 啊，开年系食开年饭噶。 系咯系咯，食晚 即系食早餐， 中午饭多啊， 同埋拜神，主要拜神。嗱，今日直播室咧就有黄国同啦啊。呢、这个林毓华啦，同埋郑京翰啦，黄国同佢问你啊，年初二你喺唔喺香港噶？ 系，我全部 即系今日你喺香港嘅， 喺香港。 林毓华咧， 喺香港。 啊，咁我就唔喺啦，我年初二喺 Sydney 一个好热嘅地方， 喺 Sydney 啊，唔怕讲喺 Sydney。 如果 喺 Sydney 见到啲老友记咧、自己有啊，打个招呼吓。嗱、讲下啦，黄国同啊，我哋呢度老中青喺度啊，其实唔系啊，三个都老， 三个都老， 即系三个都，不过你两个仲未曾可以坐车唔使钱喎， 未啊，仲要等多两三年咯， 你讲系两蚊， 等多两三年， 未有未得未得。 阿林毓华边年出世嘅？唔怕讲， 50年啊， 即系你属 虎年， 老虎啊，今年黄老虎啊， 系啊，好嘢啊，今年， 系啊， 好啊，今年， 咁啊，黄国同咧， 我同阿林毓华一样嘅喎。虎年嚟噶， 虎年 系啊！ 你几多年出世啊？ 我系50年咯， 50年咯，佢话 我同 你几多年啊？ 我咪50年咯。 喂，攞佢同年噶， 系啊！ 我点解睇黄国同咁后生嘅？都要学下佢啊！第一染下头发，第二啊着下啲桃红色嘅衫。 衫系心境好紧要咯， 心境紧要。OK OK。 咁林毓华心境几时都好噶，我未见过林毓华心境唔好喎。啊，谂下 俾人告俾人拉就心情唔好。 唉，唔好讲埋大家利是嘢，林毓华。百毒不侵嘅，泰山石咁多，系咪？60几岁仲去买楼，系咪？几对香港几有信心，系嘛？嗱，咁我就46年出世，属狗，所以呢度咧就最老我啦。嗱，讲翻今日咧，不如咁啦，今日要轻松啲，今日就啊，讲下 怀旧啦，过年啊， 以前 你细个点过年嘅？不如由左至右啦，阿黄国同，你讲先啦。 细个啊，细个过年嗰阵时候，其实好注重嘅。年三十晚咧，就系爸爸妈妈就挂咗套衫咧，就喺度嘅。咁嗰套衫咧就新嘅。咁然后咧就年三十晚咧，我哋就系等，就唔瞓觉嘅。咁然后咧就，等第二日啦，有新衫着啦。咁然后有新鞋嘅添，所以过年嗰阵时嘅气氛咧系浓好多倍嘅。而家嚟讲，啲后生仔都好似冇呢个风俗习惯咯，系咪啊？林伯 应该冇啦。过年咧，我觉得最中意就我哋喺新界时候可以放炮仗。 系， 你唔使喺新界，随街都放炮仗啦。系嗰阵时啊，林毓华未禁炮仗。 我住新界啊， 禁炮仗六七年之后先禁嘅，暴动之后先禁嘅。六七年之前咧，随街烧炮仗噶。啊！有啲人咧專掟啲炮仗落去埋啲靚女度噶， 我一定係你啊！一定係你哋非工程公司嗰啲。 嗰啲唔係，我哋玩炮仗嗰時咧，就最中意玩電光炮，就揾個罐吸住佢， 吸住佢，然後成個罐包上去， 睇下即係好似放火箭咁，睇下彈得有幾高，得幾高。不過嗰班年三十晚咧，其實過年嗰陣時好緊要啊！嗰陣時成日話年關難過，難過咧。一過年又要使好多錢㗎， 收數啊嘛，要係。 嗱，第一講普通人先啦，嗱，做生意就收數啦，年尾要埋數簿啊嘛。但問題係打工仔要好多錢使嘅，嗰陣時又唔興講交税嘅，即係嗰陣時冇咩人交税嘅。即係嗰陣時交税咧係特殊階級嚟㗎。如果大家記得咧嚇，即係五六十年代啲人咧，當年咧有市政局選舉嘅，你咩選民資格係咩啊？ 有交税嗰啲人。 唔系我问你啊，你讲啊。 我谂啊，系有交税嗰啲。 其中一个啊，选当年嘅选民资格咧，就系你中学会考毕业证书，即系你要嗱，第一就，第二咧，一系你就有纳税，啊，做陪审员都系要识英文嘅， 系。 咁所以嗰阵时有张英文中学会考毕业证书好巴闭嘅，啊，可以做帮板噶啦嗰阵时。 嗰个年代啊。 嗰个年代嗱。咁到年尾咧，其實大家咧就嗰陣時唔係忙，而家啲人就講交税咧，嗰陣時就忙住咧咩要辦年貨， 辦年貨仲要準備利是， 一年到晚要封利是啦， 仲有非法大班， 封嚟講咗錢先啦，封利是啦，辦年貨就要整油角啊、煎堆啊、 年 糕 啊、 蘿蔔糕啊，跟住所有人要買新衫、新鞋、新總全身都新，底褲都新買啦。啊，仲要非埋法，非法咧就加。如果你年廿八之前咧就加箱嘅， 一路都有加。 去到年三十买加衫噶， 嗯 啊，所以嗰阵时过年好紧要嘅，啊，就唔系好似而家咁简单。嗰阵时年三十晚咧之前咧或者年三十晚咧就老豆老母咧就带去买衫噶啦，啊，咁啊黄国同嗰阵时你 系 穷人都有钱人先， 我系 睇你个样唔似穷人 嘅，唔系喺 英国 LAC 读嘅，点会穷人嘅啫？ 自己捱出嚟嘅咯，但系细嗰阵时咧系好穷嘅。 你住喺边个区先？ 西环， 住西环嘅话，你又唔系潮州人，点会住西环？ 唔系啊， 西 环 多三 个 码头 嘛， 三个码头啊，嗱啲姑呢都系潮州佬嚟噶 嘛。 西 环 我都住过， 而家全部都拆晒啦，我一路都有翻去。咁就係嗰啲舊樓啊拆曬㗎啦，但係好多嘢都係喺度嘅。咁啊屋企咧就係一定要年糕啦，炸油角啊、蒸年糕啊嗰啲全部做足曬嘅。 用炭爐定係用火爐？用 火水。 用火水爐。 火水爐。 我細嗰陣時試過用柴㗎啦，已經。 柴嘅話好早期。 好早期咧，我老過你啊嘛，我用柴㗎啦。 后屘我哋嗰 收尾 就 先至用火水啊，柴有柴先嘅，炭同埋火水系。 咁啊，但系就好开心嘅，年三十晚咧就系一路等初一，系等天光，然后着衫，咁然后啊梳个靓头，咁啊周街跑噶啦，咁啊亦都其中嘅节目咧就斗利是， 拜年， 系拜年，咁多多少少都拗到嘅。咁但系嗰阵时嗰啲系应该系毫子嚟，我记得 系啊， 唔系软噶，全部硬嘢嚟噶。 五毫子好好噶啦，以前咧封利是咧两毫子，嗱有交易， 有一蚊， 咁咪就五毫，五毫咧软嘢咧就一蚊啦， 一蚊就发达啦， 一蚊就绿色嘅， 系 咁样。 一蚊系绿色，咁如果你去到 五蚊咧就咖啡色嘅， 我系记忆中咧，我系见过一次咧。 真系大牛咧，500蚊，哇，好大张啊！ 啊， 成咗大面台 啊， 好大噶，系啊， 大嗰啲张 啊， 好大噶， 系啊。 但系通常你话远嘢都系1蚊噶啦，如果有人封10蚊利是俾你，等于而家封100蚊以上噶啦。嗱，咁啊，咁你过年做啲咩噶？年初一做咩啦？ 年初一啊，咪周街斗利是咯，周街跑咯。嗰阵时系 先要同爸爸妈妈拜年系咪？ 嗰度啊，呢一阵咪一定攞咗先噶啦。我记得嗰阵时大班冇电话噶， 冇电话 噶，黑色嘅电话都冇啊。 咪有电话好巴闭噶。 系啊， 一阵先讲电话啦。我话咩？ 冇 电话巴闭啊。 咁就系到我十几岁，然后至有把铁嘅风扇。 嗯。 嗰陣時係電話係， 通常係銅 嘅，銅 嘅 嗰啲。 啊，芝絲 嚟㗎，靚嘢嚟㗎， 芝絲芝絲， 嗰名牌，嗰名牌。 電話咧就走去涼茶鋪度咧飲涼茶咧，就可以借電話打嘅。 雜貨鋪又可以借，士多又可以借。 唔好借得多喎。 嗱，咁你年初一做咩先？ 年初一都係鬥利是㗎啦。咁啊，細嗰陣時連啊電視機冇嘅。连黑白电视机都是我十几岁以后才有的，所以就斗完利是咪买财叔咯，买嗰啲漫画咯，睇咯， 细细本嗰啲， 啊儿童乐园咯， 哇呢叫财 叔， 你唔系买玩具嘅， 唔系学生报咯， 你又唔系买炮仗啊， 唔系炮仗就系啊昏迷买嘅，大家夹钱买嘅，咁啊电光炮系。就唔襟燒嘅，所以咧就燒電光炮係好浪費嘅。大班雙炮最過人啊嘛，雙炮最過人，但燒嗰啲咧就應該係細細粒嗰啲，逼白砌啊，係嗰啲襟燒，係啊，你買咗之後成串啊嘛，又將佢拆散咗，又一個一個燒，慳慳地 一排嘅買翻，但係你就拆咗佢先， 拆咗曬燒， 有大有細有中嘅都， 襟燒好多，襟燒好多，電光炮就貴好多嘅， 一排咁啊係。 咁啊，仲有炮仗之中最劲嘅，应该系满地红啊！嗰只就好劲嘅嗰只。 满地跑啊， 系啊， 会走啊！ 满地跑嗰啲系另外一只啦，嗰啲系会转嘅，车轮咁转嘅。 一饼咁啊嘛 吓。咁啊， 系会转嘅，都好好玩嘅。 最襟烧咧，都系炮仗仔，真系买一串嘅话有排玩。 我话林旭华咁嚟做咩咧？年卅晚做咩咧？喺乡下。 喺乡。 唔系你几多岁先搬去乡下住？你本来住西环噶嘛？ 西环我好唔系我。几岁就嚟香港啊嘛，跟住 哦，你大陆人嚟嘅， 我大陆出世噶， 哦，你新香港人嚟嘅， 唉，新香港人嚟，梗系， 唉，新移民嚟嘅你， 支持啲新移民就咁解咯，真系，冇理由我哋可以， 阿 黄国 同就香港出世嘅， 系，一路到中学我先至嚟，先至出呢个市区住啫嘛， 系咩？ 系啊，一路我喺元朗大噶， 原来你新界仔嚟噶， 系啊系啊， 哦， 我个小学啊同埋呢个中学都喺元朗噶。 咁你喺圍村度應該好玩嘅喎，嗰 圍村好玩噶，我哋有啲田機啊，所以嗰陣時我哋學一手好嘅單車，喺啲田機好窄都可以走到噶，我哋嚇好掂噶。 咁你過年做咩？今日你過 年冇咩特別嘢做喎， 記憶所及 年嘅啫嘛，都係就係屋企咁好忙啦，又煮年糕啊，又炸油角啊嗰啲咁嘅嘢。 買衫緊又買俾你嘅老豆老母係 冇噶，我哋邊有錢？衫 都唔 買，冇噶冇噶冇噶。 過年都冇新衫著，咁你真係好慘啊！你真係 仲慘， 唔係你真係好窮啊！你真 係基本嘅衫， 唔係基本買衫係一年買一套嘅，就係過年嗰陣時買嘅，咁買校服都要㗎。 校服 唔係校褸都要，我呢個叫衫㗎啦。唔係你諗住買咩啊？ 嗰個就係。跟學校的季節去做的啦， 不是啊，我們每年年三十晚就買件校褸的，去李家園， 不是不是那個時候買的，我們是， 哦，那你不同了，那你要買， 跟著轉季去買的嘛， 有一樣東西呢，就是那個糖呢，是因尖忌的，一路都吃因尖忌， 所以我們現在就在做因尖忌， 懷舊， 一路都吃因尖忌，那呢，就是因尖忌呢，就係嗰啲硬嘅椰子糖咧，就襟食好多嘅。 係 軟嘅話咧， 就冇曬啦。有冇話有白兔仔嘅糖嘅喎？ 冇啊！我哋都係食 但因尖忌 有嘅，後期有 嘅。咁然後咧就硬嘅糖咧就食一半咧，然後揾張紙包翻佢嘅，咁然後留翻慢慢食。係啊。 咁你喺邊度讀書嘅咧？其實你小學啊？ 我小學喺聖若瑟嘅。 咁巴閉嘅。 係啊。 哇！喺名校喺灣仔嘅喎。 係啊，咁然後就係。一路自己上咯，咁你讀書嘅時期係好辛苦啦。 即 係 讀書叻嘅。 係，我讀書好叻嘅，咁我就係、是、我考試唔理喺英國係全英國統考律師啊，或者係 LSE 啊，都係 都是叻嘅，都是一次过考晒。 嗰阵时 Brian Thomas 喺唔喺圣 Joseph 嘅？ 未喺度， 仲未喺度， 未 喺度。你走咗先嚟 嘅。系啊，应该系我老过佢哋嘅。咁、啊，但系我而家回忆童年咧，系辛苦系辛苦，但系系励志好多。 有几多兄弟？ 咁就系、是、我有一个哥哥，一个妹。咁、比较唔开心嘅就系、是哥哥好早走咗啦。咁、啊，所以我自己系冇细路仔嘅，因为哥哥走嗰阵时候，我系答应系将佢啲仔女系养大晒。咁而家全部都喺多伦多。全部都成了才啦，咁、我亦都係將我對哥哥嘅心願，我亦都係報答咗啦。咁因為係好多時候啊，即係因為嗰陣時細個時候咧，如果啲家境係唔好嘅咧，咁一定係大佬咧係出嚟幫屋企。 嗱，啲家姐都係㗎， 係啊， 即係你大佬一早出嚟做嘢， 我大佬早出嚟 冇讀書啊， 冇讀書， 咁啊養供你讀書， 係供我讀書咁啊，所以。我欠佢嘅，咁啊，當我哥哥走嗰陣時候，我係答應佢，我話你放心啦，你啲仔女即係我嘅仔女，我係會全部係做曬。咁我亦都係怕我自己係過唔知幾老，所以可唔可以老啊？所以我係幫我個侄女咧細嗰個咧係買咗保險嘅，就係即係如果我自己唔喺度嘅時候，都係有保險幫佢讀完大學。但是 教育的基金、 教育基金咁就托賴啦，到而家嚟講仍然係跑得食得，咁就係、 是、悲觀咧。對生命， 我因為你唔知噶嘛，係啊，你唔知噶嘛。但係我覺得做人一個承諾就一個承諾咯。咁就係、是、我回顧咁多年嚟，我係冇乜做錯事嗰只。咁、啊，对得住人咯。 你做错事就从政咯。 我唔算从政。 你做错事你就 做多啲啊。你 入咗民主党。 呢个系因为人情嘅关系，我自己都搞掂啦。 你之前系民协噶嘛？ 好耐之前，好耐之前系民协嘅。系啊系啊，民协嘅。 同阿基哥一齐啊嘛。 我同阿基一齐。 你点会走去跳去民主党？你同阿黄仲琪一齐去噶？ 我唔系，咁就系我跟民主党系因为我有一个好朋友咯。咁然阿徐伯系啊， 徐伯都 咁徐伯就系、是、一个好好嘅斗士嚟嘅，咁佢话去边我咪去边咯，我系跟人嘅，我其实同大班你一样，我系只狗嚟嘅，我系跟住 你老虎嚟，大佬啊你系 老虎狗， 但系个性格就系跟人嘅，咁我系随缘啲啦，比较唔会太牵强。 咁啊，林旭华对啲童年有咩记忆？你好似我问亲你，你好似冇乜记忆。 真系冇乜记忆噶，因为 几气，即系几依稀咁。 唔系依稀，即系我哋系开心嘅，但系咧就系冇乜特别嘅系记忆到嘛。当然，譬如话跑山去捉嗰啲咩金丝猫嗰啲，梗系有啦。系踩单车就我嘅印象最深刻噶啦，就系、是、过年当然啦，斗利是啦，系烧炮仗啦，系啲咁嘅嘢，真系冇乜好特别嘅。多嘢仲有啊！細路仔嘅時候打交梗係有啦，即係隔離村啲友恰我哋啊嘛，我哋唔係本地人啊嘛。 咁你係隻抽定係群抽先？ 群抽， 群抽嘅，群抽靚仔打交定群抽？係 啊，佢唔敢隻抽嘅，群抽嘅 其實嗰陣時，阿林伯，其實嗰陣時嘅話，我記得我係著劇嘅喎，細嗰陣時 係著劇㗎， 係啊，冇拖鞋喎。 有我都著過劇啊，拖鞋後嚟 後期啊， 係 啊，夾住嗰個人字拖，係啊，著劇嘅，記得我係。過年嗰陣時候，仲有一樣，除咗新衫非法之外，就買一對新嘅劇。嗰對劇咧就係、是、應該就唔係木嘅，係彩色嘅。 都係木嚟嘅。 係木，不過彩色木啦，七木啦， 七皮咯。 啵啵聲喎， 嗰陣時個個都著劇㗎，係翻學著劇嘅啫。你出街就著劇嘅，翻學著白飯魚嘅。 白飯魚啫。 咁瞓嘅牀咧？瞓咩牀啊？ 床 板。我瞓帆布牀 咯。 帆布牀。 軍牀。 哇，系啊系啊，陸軍牀，即係摺起嗰只帆布牀。 嗰啲咧嗰陣時就同啲英軍買嘅，但係亦都有啲做嘅，做嗰啲就白色嘅。 白色。 如果你去買英軍嗰啲， 綠色嘅 就綠色嘅。 綠色嘅。 啊，個英軍嗰啲， 咁然後就 係嗰啲料係英軍嗰啲硬淨啲嘅喎。 硬淨啲，但係都瞓到墮曬落去啊！我記得張帆布牀瞓到差唔多可以墊到地嘅，幾犀利啊！瞓到 咁啊，要吊牀咁嘅嘢。 係啊。 嗱，嗰啲係朝學晚拆嘅， 點 解咧？你通常咧，以前我哋住唐樓咧，嗱，你住新界就梗係住嗰啲寮屋噶啦， 係啊， 地方大啲啦，鐵皮屋啊大啲啦， 我住唐樓㗎。 我哋住唐樓啊，點咧？就一 即係而家劏房， 冇廁所㗎。 哇！你又幾時又學咗阿陳茂波嗰啲叫板間房同呢啲劏房唔同㗎嘛？ 一樣嘅就即係 一樣嘅，真係 冇廁所㗎，大班係得個尿兜㗎啫， 冇啊！ 廁所走去公廁㗎。 而家劏房獨立式㗎嘛，係 咪？我咁巴閉 啊！而家劏房獨立式㗎。 我哋嗰啲係一層樓裏邊咧就咁嘅，你間開咧點咧？中間有條巷， 嗯， 兩邊間開。有頭房， 嗯， 頭房咧就有窗嘅， 嗯， 中間房就冇窗嘅， 嗯， 最平嘅，跟住有騎樓房，就對住騎樓咪有窗咯。 咁咪騎樓最矜貴啊？ 咪騎樓房有窗啊嘛， 啊 啊中間房係最平嘅，咁跟住仲有條巷嘅，有個飯廳噶嘛， 嗯， 即係所謂飯廳意思俾大家坐喺度食飯嘅， 嗯， 不過通常啲人咧翻屋企，翻入自己間房入邊食嘅。 我哥個廳唔俾出去㗎，個廳係包租婆㗎。 佢租俾人㗎，包租婆。 包租婆㗎。 又租埋條巷俾人咧，夜晚黑招行。 好難出廳㗎，我記得。 招行晚拆嘅，佢租埋條巷俾人嘅，你就租帆布牀，一係咧就牀板。OK。 咁嗰陣時未有籠屋嘅。 未有籠咩叫籠屋啊？冇籠屋嘅嗰 陣時。冇。 嗱嗰陣時人點咧？我話咩門都冇㗎，一板間房點咧？就一種燙門 啊，燙門嘅， 但另外有條簾嘅， 啊， 啲簾咧， 即係啲日式餐廳咁樣， 布簾。 我住嗰度有摺嘅，拉橫摺嘅個大門，然後拉個摺入去嘅，咁就係嗰陣時最好食嘅麵包係龜包啊， 龜包， 係啊，好似烏龜咁啊。 唔係講嗰班住先啦， 啊， 即係當年啲人住咧點咧？你如果有人喺大陸走落嚟咧，通常咧就啊就喺個冷巷度同個包租婆講，喂，我有個親戚。在大陸嚟初，可未有嘢做，我收留佢，可唔可以俾佢喺度行張帆布牀，或者行個床板瞓覺咁啊？個月俾翻幾蚊租咁，啊，咁啊通常咧就咁啦。我以前啲人好有人情味，有啲人咧就瞓街嘅，瞓貨車啦，瞓騎樓底啦，啊都係朝行晚拆嘅。 朝行晚拆。 係咯，最近我睇啊，睇下阿朱牧師嚇，佢七十歲壽辰嘅時候都講。原來佢瞓個路、瞓街同瞓貨車， 哇！好難瞓貨車㗎， 好多人瞓 㗎，因為貨車泊咗喺度咧，啲人就瞓喺個竇度，跟住個司機嚟咧，佢又唔會鬧你嘅，佢叫你起身啦，起身啦，大佬，係有時 啊，你幫我看住架車啫，幾好啊！ 啊，咪人好有人情，嗰陣時騎樓底咧，全部瞓曬人嘅， 係啊， 牀行曬帆布牀啊，一人一塊牀板啊咁。嗱，我哋 嗰陣時有木室嘅喎，我記得 係 燉木室嘅喎，啲牀板 揾啲火水嚟噴木室㗎， 燉喎，係啊， 揾火水噴㗎，揾個火水嗰啲擠咧就。 快 DDT 翻嚟噴嘅，嗰陣時都唔知咩叫有毒冇毒噶啦。其實嗰啲 DDT 咧冚爛都有毒咧，而家講就有啲農藥嚟噶啦。嗱，嗰陣時我哋過年就點咧？嗱，講翻啲普通人嗰啲市區嗰啲啦。我啊細個嗰陣時咧，啊即係最早啊住喺花園街，OK 有個嗰啲唐樓、大騎樓嗰啲，啊唐樓嘅都係租人家擺間房住噶，冇廁所，倒夜香嘅。 係啊，冇廁所噶， 有冇封曬玻璃噶？ 咩玻璃啊？ 大騎樓啊嘛，你話 冇邊有封玻璃嘅，有個大騎樓㗎。嗰陣時所以啲人派報紙咪掟上嚟咯， 掟上嚟㗎。 飛機攬 有飛機攬啊， 係 啊。 啊，如果出殯嘅，大家嚟試下，可以搭個棚台呢個。 嗰啲我西環都有見過喎，真係。 啊，有啲大佬啊，嗰啲咁咪仲有啲喜事啊。嗱，譬如我哋潮州人嗰啲盂蘭節咧，你咪投啲嘢翻嚟，佢會抬嚟俾你㗎嘛，又要搭棚㗎嘛，成日搭棚嘅。咁啊，住唐樓，細個嗰陣時就跟住就搬咗油麻地果欄嗰度。果欄嗰度咧，我哋就好近嗰啲就近正避風塘啊。 係。 嗰時廣東道仲未填海就。 未填海係。 咁避風塘咧，我哋嗰條掘頭街嚟嘅，就避風塘。咁我哋成日你就冇人喺屋企嘅僆仔，全部係街童嚟嘅。之后食饭好似叫狗咁噶， 系 啊，跟住咧就食饭啦，咁你阿妈就大声喺个骑楼度嗌， 嗰个卖米个广告系真系 真 嘅， 真 嘅，就喺个骑楼度咁嗌， 全部酒吧屋企 食饭啊， 我扑个酒吧屋企食饭噶啦，平时喺街玩噶啦，由朝到晚都喺街噶。 咁你唔喺街玩有咩玩啫？ 咪 冰捉贼咯。 我哋嗰阵时就成日同嗰啲水上人家打交嘅，玩就打交噶啦，咁我哋就走噶啦。佢咧走啊點咧？佢走落嗰條嗰啲獨木橋啊，即係一塊板嘅走。 一塊板仔嗰啲，上艇嗰啲。 我成日追佢哋嘅上艇啊，一架艇過一架艇。 係。 仲有咧，成個海咧個避風塘咧，一棵棵樹嘅，即係嗰啲木啊。 啊。 咁你就嗰啲木咧，條一條咁跳㗎。 啊。 我哋永遠唔夠佢快㗎。係 啊嚇。 啊，追到一半就走翻。 水佬好快㗎，水佬。 有啲人驚㗎，行。 我喺西環咧，成日見到啲姑呢咧，就係抬嗰啲米咧。哇！嗰個跳板真係好窄嘅，真係 尺領嘅咋？ 係啊，好窄嘅啫。 啊，咁就 好功夫 嘅，但係佢哋嗰啲走得好快㗎，你追佢唔到㗎，所以追到去 避風塘翻返轉頭噶啦。咁啊，嗰陣時過年係咁嘅，嗱，第一就要真係要辦年貨啦，揾啲炭，揾啲火水罐翻嚟，啊，就喺度啊整煎堆啊、油角啊，啊用柴啊，又包油角啊，咁到到年三十晚就炸好曬噶啦，之前已經嗱，年三十晚就最好嘅節目就係買衫。嗱，我哋嗰啲咧，點解你話季節？我哋嗰啲唔係嘅，一般人都係去李家園，李家園咧就喺上海街。近住佐敦道嗰度噶，你就買件校褸，即係你著緊個舊校褸咧，過年先買新校褸嘅咋。一年初一著件校褸當西裝著咁啊，大佬啊，就買兩條藍扯褲，買對鞋，買襪就咁噶啦。過年就一定係買恤衫，咁就成年噶啦，冇噶啦，啊，買對鞋咁你一對皮鞋，一對白飯魚。你皮鞋就話翻工噶，翻學啊。 翻學。 我咧中學嘅時候咧就係好巴閉，就去買伊人恤。 嗰啲用去廟街做衫做衫添啦，嗰啲 唔使 講啦。咁啊過年咧，嗱年初一咧，我阿媽拜神嘅，就由油麻地，我哋住喺油麻地直果欄嗰度啦。 係， 就行去黃大仙嘅。嗰陣時就穿一路 行幾耐要？ 我好過癮嘅，總之覺得著曬新衫，揸住啲風車， 使咩行兩個鐘啊？ 拜神唔使好快嘅啫，一個鐘頭內㗎啦。嗱點樣行咧？嗱你行呢個窩打路道， 係， 仲 係 嗰陣時仲係水渠嚟㗎，係 係 大坑渠喺正中間嚟㗎， 明渠嚟㗎。 咁你就穿嗰有錢佬啲屋，行過九龍塘啊，行過呢個加多利道啊，加多利道嗰陣時有啲石級㗎。咁你睇到有錢佬啲屋有花園。有啲炮仗花又成，你見到好開心，哇！有錢佬真係巴閉。 炮仗花而家都有，而家我都見到。 我成日想種炮仗花，因為個記憶嚟，但係種嚟種去種唔到。我試過嗰陣時，我住康樂園，種嚟種去種唔到。嗱，咁你就一路行去黃大仙噶啦，咁就一路經過，唔係一路落老虎岩咁咯。係 係。 咁啊，去到黃大仙拜神咯， 拜完神咧，落庫而家。 拜完神之後咧，就再行去佐敦道。係。啊，或者如果有。咁啊！ 嗰陣時彩虹村都未有喎， 未有噶，未有噶， 全部未有。 嗰陣時搭巴士啦，咁啊去呢個廟街嗰個觀音廟啦，因為我媽咧拜完呢個黃大仙就去觀音廟噶啦。嗰陣時你知唔知你行過呢個新蒲崗嗰度咧？落閘嘅，如果飛機落，我細嗰陣時啊，落閘嘅會有飛機落嗰時啊，截曬車嘅， 然後落閘， 然後落閘噶啦，即係好似火車過咁啊，咁啊飛機落嘅，咁啊坐巴士就去呢個。觀音廟，去完之後拜完曬神啦，咁啊交代曬啦，咁啊行去飲茶。年初一咧飲茶最大節目，你因為平時冇茶飲噶，年初一啲茶樓唔開噶， 但飲茶 幾間開嘅 啫，揾笨噶，成日都 一 坐低就懟個 龍鳳大茶， 唔係懟個雞包啦， 真係啊，龍鳳奇話咯， 係 懟個雞包過嚟， 就咁啊去飲茶，因係得嗰幾間開嘅咋，唔係間間開噶。咁去飲茶就係要加噶，唔知加一加二加三咁噶。 應該可能加三。 啊，咁啊，所以飲茶，咁飲完茶就翻屋企請人嚟拜年，一係就自己去拜年，咁啊隨街鬥利是咯。咁啊，個個嚟到就好簡單，就攞副批牌出嚟打十三張咯。 係嘛？ 啊，個個都話要發新年財啊嘛。跟住鬥咗利是咧，嗱，我哋有時啊走去買魚蝦蟹啊，街邊冚爛檔檔喺度氹僆仔㗎。 嗰陣時有魚蝦蟹。 魚蝦蟹啊，氹僆仔嘛，刮你利是錢啊嘛。啊！咁啊，嗰陣時過年就咁樣噶啦，咁啊過年就好開心嘅，因為有利是竇有錢啊嘛。但係通常我哋啲窮嗰啲咧就上繳嘅，俾翻咧要上繳啊，咁但係點都打啲斧頭噶啦。 有啲下難。 因為你使咗好多錢噶嘛，過年咁你利是錢都我哋幫補翻啊嘛。係。咁啊過年就咁啊過啊嗰陣時就日日。 但 係 大班嗰陣時唔理點樣窮咧，都係過年咧，一定係做足曬。炸油角啊，嗰啲 乜嘢做曬嘅，個個都有炸煎堆、炸油角、年糕、蘿蔔糕，乜都做，個個人都攞。 而家新一代唔肯食呢啲嘢噶啦，真係啊。 係咯，而家都唔興。 咁啊，過年一定係食發菜啊、紅柿啊、雞啊、魚啊、鯉魚啊個。 鯉魚。 開年啊食鯉魚㗎，今日開年啦。啊，記住食鯉魚啊，鯉魚公有春㗎。係 啊。 唔好以為鯉魚乸有春啊。 大肚嗰只 啊。食鯉魚公啊。啊！嗰啲我哋拜神嘅，咁啊過年就咁過咯。以前咁啊好開心。 有冇試過湯雞啊，大班？ 梗係有啦，我屋企養埋雞添啊。 係咩？我就試過。 你知唔知養雞點啊？我係生蛋噶。 我試過有一次咧，就係、是、我老豆同我講，大個仔啊，走去湯雞啊，唉，嗰只雞俾我鋸咗一刀之後咧， 成周围飞啊，吓到我啊！ 所以翻鬼嘅老友句说话就系 like a chicken get a head chop off 啦，喺度周围走噶。 结果我揾个镬盖咯，笠住佢咯。哇，几惊啊！惊到甩肺啊！嗰阵时 屋企劏鸡嘅， 屋企劏鸡啊，全部 撬条颈嚟咁样割噶嘛，要 系。但我系撬咗噶，但系佢生命力好强啊，拧棒走啊！我谂我即系劏得唔劲咯，咁我嬲尾又揾个镬盖吸住佢咯，又唔敢出声喎，哇震到啊！我觉得劏鸡系好难嘅事。 唔系嗰阵时佢咧就家家户户咧都系劏鸡嘅，即系自己劏鸡嘅，同埋养鸡。 系 个菜刀嘅劏鸡咯。 咁啊养鸡啊，你有个有个鸡笼嘅，摆喺门口咧就养鸡，有鸡笼卖。 我哋喺新界唔止添啊，我哋 仲有成，仲有走地鸡添啦。系咁，我哋嗰啲养鸡养嚟生蛋嘅，生咗蛋咧。就攞嚟豬油撈飯㗎啦，打一蛋落去好過癮咁啊！呢個美食嚟㗎，已經係 豬油撈飯。而今 間就打一蛋落去咯， 非常不健康。 煮咗啲飯，跟住豬油一劈劈落去，跟住打一蛋落去，再 倒埋豉 油啊，咁啊好正㗎， 好襟食㗎嗰啲。 誒，嗰啲就叫好嘢嚟㗎啦，所以成日抱住雞籠，睇幾時有蛋生啊！啲雞蛋仲熱㗎，你攞出嚟嗰陣時。 啲鸡蛋系腍噶，腍噶，软 噶， 软噶，好过瘾噶， 慢慢冻咗先硬 啊，软噶，好过瘾。 所以呢啲细路咧，而家就 唔识噶，佢哋唔识噶啦，真系。 过年嗰阵时就系咁噶啦，嗰阵时就好开心，同埋咧，你见到好多亲戚嘅，即系你好多朋友亲戚嚟你屋企，你又去啲长辈屋企，但系人哋又嚟你屋企玩咁。啊，有好多嗰陣時有好多親戚咧係單身噶嘛，喺大陸走落嚟噶嘛，佢咪全部去曬嗰啲有家室嘅人屋企咯。 大班嗰陣時你有冇溝女？ 冇，邊有？ 冇咩？ 諗都冇諗啊！ 我有噶，我有個有，唔係有個女仔我好中意噶。 我淨係識得喺街打波子打交嘅啫，都溝女。 打波子一定係勁啦，打波子。咁就係。 掟先啊！仲有錢嘅。 掟先，追先，追先。 就踢毽。 誒，掟先嘅話。 就鼓先。 古先啊！ 古仔， 嗰時我住西環嘅時候咧，就有嗰啲電車飛嘅 畫紙， 畫紙啦， 畫紙咯， 跳橡筋咯， 係啊，跳橡筋畫紙，咁就係釘 啊， 釘先嘅話就比較係貴啲嘅啦，係追先喺街度一路追到幾條街一路釘，係啊，咁啊， 租麻雀咧又要 係啊，租麻雀㗎， 啊，佢就會攞成副麻雀連埋副麻雀板攞埋上嚟屋企 租麻雀打， 租麻雀打嘅嗰時就啊，咁所以以前咧就啲生活好簡樸嘅，但係就好開心嘅，就冇埋怨嘅，從來都冇諗。總之諗住讀完書出嚟咧， 我諗嗰時大家對殖民地政府係冇乜要求嘅，真係啊。 同埋你諗住個個讀完書出嚟就冇啊，你叻咪打份政府工咯。 唔係嗰時候咧，我哋喺個嗰條嗰個喺街坊嗰度咧，就覺得讀完中學如果入到電話公司咧，就真係 即係因為做公務員咧就一電嗱嗰陣時公務員就首選啦。咁啊，梗係紀律部隊咧，有水收啊嘛， 有水 幫辦啦，啊，最好嘅警察幫辦啦，退而思其次就入境處啦、海關啦，啊，仲有衞生幫辦啦，著白衫好威噶嘛，食嘢唔使俾錢啊，喂， 咁啊，嗰陣時讀 matric 已經好叻， 跟住就懲教處啦，最低就懲教處， 嗰時要監獄處仲要， 唔係，好多人仲有水雷炮兵， 啊，水雷炮兵啊， 水雷炮， 水雷炮兵學過出世先得嘅，你一定要有出世紙嘅，嗱，咁你做點解有啲人做衞生幫咧？衞生幫就唔危險啊，人哋話好仔唔當差啊嘛，但係有水揾啊，白色衫噶嘛，白色嘅制服，白色短褲，白色長襪。但好多人中意做海關嘅，點解咧？一散仔都打呔嘅，可以充幫辦， 充幫 市民， 唔使著靴啊！ 我而家都唔係好記得水雷炮兵其實係咩嚟㗎？ 水雷炮兵係英兵，英 係啊，其實英籍 嘅 英籍， 唔係華籍嘅英兵， 華籍英兵叫華籍英兵，但係咧就係 好多假期喎！我見到水雷炮嗰啲， 我有個朋友，我有個同學咪做咗水雷炮兵，所以做 captain 啊。 唔係嗰又唔係打仗，佢哋全部 都係咁啊！呢啲工咧嗱，即係一般人啊冇諗讀大學噶，從來冇人諗大學噶，所以我一陣要問下點解黃國同可以讀大學？個個諗住讀完書啊出嚟咧，就係最好係做公務員。如果做唔到公務員咧，嗱就邊啲咧？電燈公司、 電話公司、 電話公司、煤氣公司，啊煤氣公司比較少嘅，但係就電話、電燈啊最多噶啦。即係做電話公司有税收噶， 你 俾上門啊！交个电话俾五廿蚊噶，查钱啊！ 我哋住新界仲惨啊！ 你先要申請。 喂，申請㗎啦，另外一件事啦，要寫英文信㗎。 仲要咧，係你中咧嗰個係電燈柱咧，嗰啲冇中條柱幾嚟㗎，係自己俾錢嘅要。 咁我哋就唔使，但係你要寫份英文信申請先，又要俾按金嘅，好似百幾蚊按金嘅，所以唔係好多人。 個電話黑色㗎嘛，揾毛巾吸住㗎嘛。 係，走去潮州鋪買嗰啲沙巴嚟吸住佢。嗱，你 有電話盒㗎， 要俾250按金㗎。啊。跟住咧，你要申請寫封英文信咁啊，排幾年嚟到幫你安啊，好開心噶，成家人坐喺度挺噶啦。 梗係啦。 跟住嗰條友你俾$50佢噶。 喂，在嗰個年代咧，收音機買收音機要俾排費。 排費 要俾排費 嘅。啊，排費咧就係要俾所有，即係好似英國咁咯，所有收音機要俾排費。如果唔係咧，麗的呼聲咧就又係要俾月費。 月費啦， 即係好似我哋而家咁啦。 我聽我哋冇大班，我聽過礦石收音機嘅。 啊，礦石收音機自己做嘅。 係自己做嘅。係。鬥咗之後唔知點樣黐牆啊，黐住埲牆聽啊，好過癮嗰陣時。 嗱，咁啊，嗰時咧，僆仔好多嘢玩嘅，不過玩嚟玩去咧都喺街玩嘅啫，周圍走，一係咧就聽收音機。冇娛樂嘅，咁嗰陣時老人家咧，屋企個個都有老人家嘅，一定有阿爺阿嫲阿婆啊阿公咧， 三代同堂啊， 通常咧一定同你講掌故嘅，講日本仔，我哋嘅時代就不停同你講日本仔3年08個月點樣慘法啊，啊食 唔係喎，我以為我講共產黨點衰法喎， 我哋嗰時代係講日本仔嘅，一個個係經過一香港人啊嘛，經過3年08個月啊嘛。講日本仔嗰陣時點樣慘法，點樣走難上翻鄉下或者鄉下走難落嚟。就未講日本仔，所以我哋咧就好憎日本仔噶啦，咪叫嗰日本仔蘿蔔頭。 蘿蔔頭， 佢嗰本財叔咧，淨係佢講嗰本財叔咧， 專 打蘿蔔頭嘅，有個大鼻諗嘅，有漢奸嘅， 財叔叔啊， 財叔係財叔把刀好大把嘅， 財叔就係有警隊，係 啊，財叔然後把刀啊，就有布條啊，後邊嗰度成條布條嘅。咁所以財叔嗰陣時咧係最好睇嘅。 嗱，咁我想問下你啦，咁你嗱，咁我哋通常讀書嗱，我就好簡單，係人都知嘅啦。我就係未讀完中學，走咗去 HECO 做學師啦，因為有錢收有嘢學啦，乜都唔理啊。我本來諗住要做幫板噶嘛，但係諗下唔好搞啦，冇水嗰度哇整飛機喎，好過癮。第一就第二樣嘢，原來有錢收嘅喎，仲有書讀咁啊，撲到走啦。咁你點會讀個大學嘅咧啊？黃國棟， 因為嗰陣時嘅話。爸爸媽媽咧都係好注重讀書嘅。 我哋讀書人嚟嘅屋企人。 係，咁就係啊，因為大哥就出咗嚟幫手啦，一早即係讀完小學嘅話咧，就入咗職師樓，就去地盤嘅。咁啊，所以就即係希望咧，第二個仔又讀得成書。 希望佢做職師啦嚇，唔好去地盤啦。 咁啊，由細到大，其實我都係得兩樣嘢我可以做嘅啫。我一就係警察，咁第二就係法律。咁啊，其實我都係已經係考咗幫板嘅啦。 冇收你啊？ 我收咗嘅啦，係。 咁收又高大 啊！咁亦都係攞埋白鞋咧，去跑咗步啦，做埋引體上升嘅啦。咁啊，但係啊，英國收咗我。咁我能夠去英國讀書咧，其實係。香港政府係幫咗一把嘅，因為香港政府嘅窿同埋 grant 咧，係即係扶持咗我一把。 咩老豆做公務員噶嘛？ 唔係，但係嗰陣時你可以申請。 我哋喺聖約室讀完咪出噶啦已經。 啊，咁然後申請。 你好巴閉嗰聖約室要交學費嘅喎。 我啲讀書都叻嘅。 即係唔使交啊！你 又獎學金。 咁啊，去咗然後英國就讀得成啦。咁但係。你都其實嗰陣時，我諗大班同埋林伯，你哋都知道啊。 你幾多年去英國噶？ 你冇機會七幾咯？ 七幾年先去英國？ 七幾年，你冇機會係即係話係讀唔成嘅。如果你讀唔成，你冇得翻嚟嘅。 永遠都翻唔到嚟㗎。 翻唔到嚟㗎，翻唔到嚟㗎，你唔敢翻嚟㗎，死得嗰只㗎。 你係60，你係50年出世嘅。 50年嘅，係啊。 咁所以你應該咧，我係大你4年，咁我係69年走。68年、69年走去加拿大，你就應該係4年後咯，即係73年走咯，你應該係。 係。咁啊，喺英國都托賴啦，咁啊一次過做曬應該做嘅嘢，所以可以翻嚟。咁我自己對於讀書方面咧，其實我而家覺得後生嗰輩啦，你去外國讀書嘅話，你一年翻嚟兩次咧，我覺得係多嘅。 你英國其實點嗰陣時？喂，我哋移民啊，唔好講下讀書啊。 係啊， 我坐飛機唔使錢添㗎啦，我喺航空公司做， 我都係移民幾年之後先至入咗籍，先至翻嚟香港嘅，即係五年後啊，移民先至第一次翻嚟香港。 係啊，冇咁噶啦，我女依家啲一年翻嚟三次啊。 係啊，翻嚟三次，我覺得係你根本冇離開香港。 你英國做啲咩嗰陣時你？ 英國我咪讀咯。 有冇午餐啊？ 有，我係。 你喺邊度讀？喺倫敦。 啊，我喺倫敦噶 ，LSE 喺倫敦噶。 咁你讀 undergrad 喺 LSE 嘅你？ 係啊。 其实那个年代你讲紧系未去英国前咧，七十年代前啦，六十年代啦，你最中意听咩歌？ 我真系唔系好记得喎啲歌，但系我而家 Beatles 嗰阵时最兴， 嗰阵时 Elvis 啦 ，Pat Boone 啦 ，Pat Boone 中文歌就有嗰啲 local 啦、 啊， 但系我哋成日听狮子山下嗰啲 local band 啦、 啊、 吓。 系，咁就系、是、系啊，你唔讲我唔记得咗 Pat Boone 系。Pat Boone 的歌是很 抒情的， 我們喜歡聽 Pat Boone 比較少。你知不知道當年呢喜歡 Pat Boone 和喜歡 Elvis 的人是打的，就是等於當年呢劉德華對張學友還是什麼或者譚詠麟那些那 Pat Boone 的歌我是喜歡聽的，但是呢有一首歌呢我自己到現在都經常聽的，就是 Country Road、 嗯、 Country Road Take Me Home， 因為這首歌是很感性的，令到你好懷舊咯，亦都係即係我覺得人生亦係一條路嚟嘅。咁你係跟住人生嘅路一路走，走自己應該走嘅路咯。咁所以大班，我係想聽《近處》。Stranger to blue water, dark and dusty, painted on the sky, misty taste of moonshine, teardrop in my eye, country road, take me home to the place.真的要感激呢，就是 London 的唐人街，他们知道你是、苦学生，也都知道你是、在哪里读、啊、你去那里吃饭呢，够叉烧大好多的。 有没有个旺记啊？ 有啊。 有没有人骂我？ 旺记那个叉烧佬跟我好老友的。旺记是啊。 那你有没有做 part time？ 去哪里啊？ 在英国。 当然有啦。做 part time 来讲。 准不准啊那时候？ 冇準，嗰陣時係我咪跟咩咯，送咩咯，送蝦餃燒賣咯， 送外賣， 係唔係送外賣，係人哋喺廠度做好曬咧。嗰陣時有個叫做肥佬周，就係所有嗰啲蝦餃燒賣佢做曬嘅，咁咪跟佢咯，咪送咯，星期六日咪係咁送咯，同埋送蝦咯， 即係做跟車， 係送蝦咯。咁啊好多餐廳都係要蝦噶嘛，一箱一箱蝦咁。 咁你揾咗錢就我嚟夠你使啦。 揾到錢夠曬噶啦，咁另外一方面就係因為你喺嗰度讀書咧，咁好多新界人咧，咁尤其是大埔仔 啊，好多嚇， 大埔仔嗰啲咧，咁就喺嗰邊開好多餐館嘅。咁如果你係你唔夠食嘅話咧，你去到咧，佢哋係專登會煮啲餐俾你食嘅，酸辣湯啊，你總之你平時食唔飽嗰啲去到咧，懟飽噶啦。即係嗰陣時個温旺季啊，嗰啲温馨好大。 嗱，咁你嗰陣讀書，咁你又嗱，你又要做 part time， 又要讀書，你唔夠時間㗎。 我讀書大班，我嗰陣時係好叻嘅，我係可以匿埋隻眼睇咗啲書啊，我望住個天花頂咧，可以啲書出曬嚟㗎，一頁一頁。 即 係 好記性。 photographic memory。 而家系咪啊？ 而家老咗唔得。 你 LLC 读 law 嘅啫。 系LLC 读 law 噶。 咁点会走咗加拿大？ 咁后尾嚟讲，我去咗加拿大，因为我去咗UT 啊嗰啲，我想再读 criminology 啊嗰啲。 咁搭水，我都唔明你点解可以你屋企容许你去读书，你唔使养家。 因为屋企系所以我爭我大佬咯，由頭到尾。 即係大佬撐住頭家。 我大佬撐住頭家。 就叫你總之你自己。 總之你自己搞掂自己啦。 我仲使乜寄錢俾你去做？ 冇乜錢寄噶啦。 都寄臘腸俾你啊！ 冇噶啦，嗰陣時啊，即係你要識朋友咯。所以又咪養成種性格，咪周街跑啊！你如果你識得朋友多，你咪有飯食咯。係啊，有餐食啊！咁人哋譬如話過年過節啊，就係、是。邊度敢翻嚟香港噶？好話唔好聽，你考唔到個牌啊，你都唔敢翻嚟啦。 嗰陣時有啲四海包機嘅， 四海包機都貴嘅，大班哥。 咁你就點啊？咁你就去讀喺 LSE 啊，即係呢個英國咩經濟學院啦嚇。 巴閉有間嘢啊。 咁LSE 嘅好處咧就係因為你全部讀嘅咧，我哋叫做文科王嘅。咁其實就係、是、Oxford 嗰啲都收噶啦，咁但係讀 LSE 個好處就係、是，因為讀嘅時候咧，你全部係文科噶嘛，唔係讀政治就經濟就法律噶啦，差唔多。咁由頭到尾咧，由朝鬧到晚嘅，個個都辯論嘅。咁而且係 LSE 咧，就係、是、個好處就係佢係反抗性好強。咁所以就學術風氣事實上係好好。 LSE 讀完 law 咁，你攞咗牌未？嗰陣時未㗎。 嗰陣時嘅話，讀完 law 嘅話未㗎。 跟師傅啊，係嘛？ 未，跟住就係諗住再去做 academic 嘅。咁然後到後來又翻去 chancery link， 咁然後再讀多一年係全英統考，因為我哋係掛牌嚟講係喺英國考㗎嘛。 咁就我冇得考嗰陣時冇。 但係嗰陣時考其實好慘嘅，你一世人只可以考三次嘅啫。咁如果你三次都唔得咧， 就唔使做， 就唔使做啦。 美國都 係 㗎。係 啊。咁而且就係佢唔係計你係你合唔合格嘅。佢係拉 curve 嘅。 即 係 得嗰年，睇嗰年嗰啲。 係啊，三分一。係啊，差唔多係人比人嘅。 大家所以三個西兩個。 係。咁你係即係如果喺college law 嗰度咧，咁其實係大家。鬥嘅，睇下邊個好啫。鬥片咁，而且係你第一日你第一日入去，即係你諗住係考。 中國人好少嘅啫。 考牌嗰陣時，第一日入去咧就嚇死你喎！佢就係成攞嘅嘢俾你，成個真係嗰啲草籃啊，好大嘅，懟曬俾你。咁你就托走咯。咁你又要記住曬好多樣嘢，所以都係捱過嚟嘅。咁就 上面點解走去加拿大？幾多年去加拿大？你應該就七八年都去加拿大。 係七八年都係。我去加拿大嗰陣時係因為我想做 academic 嘅，其實。 即係想教書。 係唔係想係出嚟執業嘅？ 咁咪上 UT 讀咩？ 喺 UT 讀 criminology 咯，係啊。 讀 master。 係啊 ，criminology 咁就 點解唔留喺英國讀？ 我係 New College 㗎。 咁點解唔留喺英國讀？ 因為你喺 UT 讀係另外一種境界，而且你係北美洲啊嘛。你北美洲嚟講係。是另一種咯，你可以選擇性係或者留喺加拿大啊，或者點樣？ 邊有錢咧？咁你邊有錢搭飛機？ 有 倫敦搭飛機去土生土長要錢噶嘛？ 唔係好多錢，咁就係、是、如果你係有志氣嘅話咧，係好多朋友幫你嘅，呢個係我自己嘅感覺咯。 即係英國嘅朋友幫你嘅。 係，佢哋會係俾錢你，即、就、係、是、你去讀啦。咁而且。餐廳的老闆亦都係覺得你係一個苦學生，即係你會成才咯。咁佢哋會係俾咯，不過就係嗱嗰啲就 少啲咁樣嘅老闆啊，真 係啊，比較係啱啱先係夠咯。咁你唔會好多錢噶啦喺個袋度。 咁即係去到多倫多咁啊，點啊？又有冇做嘢咧？ 有啊， 又係半工讀。 半工讀㗎， 即係永遠都係咁㗎啦。咁你其實離開咗香港幾多年先翻嚟咧？嗱，你去 好多年啦，十幾年啦。 跟住喺多喺加拿大有冇做過嘢嘅加拿大？ 喺加拿大係我係有做係做咗幾份工嘅， 即係畢咗業之後做過嘢嘅。 做咗少少啦，咁但係你讀書嗰陣時，我幾中 你一定要做賺錢的工作。 但是你妹有十幾年，英國五年，你去讀 Master 在那裡讀兩年而已嘛。 是， 七年咯。 你讀完的話，你繼續在那裡留下再看看的嘛。嗯，你然後再決定是自己怎樣走的嘛。嗯，因為你如果你英國的牌的話，你又可以在香港、新加坡、澳洲 攞咗啦， 啊，你加拿大各方面嚟講，你都要隨便執業噶嘛，全部執 業 噶。所以點解你喺英國考牌咧？個個都係因為你考咗牌之後，你就去翻美國，你都係補考一兩科嗰陣時，係即係比較係好闊咯。咁選擇性係強咯。咁我對後生仔嘅訓示就係，專心讀書。同埋就係，如果你要讀嘅話咧，係學好英文。 嗯， 其實英文、語文、中文同埋英文咧係好緊要 的。今天嘅強國人就會話你學我呢個普通話。 普通話都學，但冇所謂嘅呢個世界。你學咗之後，你係咪可以係自己睇好多嘢？所以你 language 方面一定要好咯。 嗯， 如果唔好的話， 但係對法律嗰啲人，拉丁文都識噶嘛？ 識啦。 係咯，係咯， 係啊。 嗱，咁啊，今日初二啊，开年啦，啊，咁啊，仲有几分钟时间，咁都要讲下啲吉利嘅嘢噶啦，啊，咁大家都希望今年有咩希望啊，黄国同今年你， 我希望啊， 你个人有咩希望先讲个人 啊，我自己个人啊，我自己个人，我一早嘅希望就系能够留多啲时间俾自己，可以好好地睇下人生，可以好好地睇下周围嘅嘢，可以好好地打波。 咪包唔包括埋留翻啲時間俾 D 一百啊？ 必然喎，呢個要啊！ 嗱，大班，我心係有句説話想講嘅啫，就係，如果我係即係一匹千里馬噶啦，其實我都係馬齒徒增，已經係比較老嘅。咁但係啊，先有伯樂，然後後有千里馬嘅。 老企有火啊！ 咁啊，第一個伯樂咧。就一定是大班你， 你千祈唔好亂噏。 咁但係第二個伯樂咧，就係 D 一百嘅聽眾。如果唔係 D 一百嘅聽眾嘅支持，我睇到 D 一百係舉步維艱，因為 D 一百個立場太鮮明啦。 有冇人叫你問你點解無端端黐埋嚟 D 一百啊？咁啊， 黐埋 D 一百係得一個原因嘅啫，因為我哋係講同一種語言。 嗯， 我哋系讲紧 同一个信念啊， 共通嘅语言。我谂 D 一百嘅听众都系咁嘅，共通嘅语言。我觉得 D 一百同第二啲嘅唔同咧，就系 D 一百嘅听众同埋主持咧，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呢个反而系 D 一百嘅精神。 林伯， 好简单。如果我系有时间咧，我希望我书柜用啲书我睇多啲。我啲柜入边嗰啲，好似你借俾我啲影碟啊，咁啊睇多啲。我仲有啲唱片啊，聽多啲，咁呢個就係嚇生活愉快，希望啲仔女生性情 掂啦。你今年做老爺啦嚇，我喺度預先公布，阿林伯下個月做老爺啦。 外孫定係內孫啊？ 唔係做老爺，即係 做 新 抱，做新抱。 咁跟住如果女嫁埋咧，佢就好開心啦。你不如話希望今年個女都嫁埋啦。 咁啊未咁快， 星動咁啊最好啦，係嘛？ 未咁快，佢都應該繼續捱下。 你問我咧，好簡單，我希望出年年初二，我哋仍然啊，我哋三條友啊，繼續喺 D 一百主持節目，咁呢個已經係我嘅宏願嚟噶啦。咁啊，對整體嚟講啊，老王講先啊，整體對香港你有咩祝願？ 係啊，馬年咧，我係睇咗啲通勝咧，就係有火同埋木嘅。 嗯， 咁就係可能係大家嘅。即係火木之間咧，咁啊當然有啲火氣啦。但係其實呢把火氣，我覺得係好嘅，能夠將呢把火氣燃燒喺我哋心入邊嗰把火。我希望2014年係真係落實真普選，我哋係有一個真正民主自由嘅香港。 林伯咧， 冇啊，我又係同你咁講啊，睇啲書就係話咧，今年仍然係好多。2014年係相當多好多係衝擊嘅場面， 衝擊。 不過但係香港日子係會係越嚟越好嘅，希望咁啦，我都希望咁。 唉，你問我就希望香港今年嗱，第一就我唔希望有禽流感。 嗯。 啊，我希望大家都健康。第二樣嘢，我真係希望梁振英嘅政府，如果我哋仍然係要對住你哋嘅話咧，唔該你哋做好啲啦。 你冇本事你就唔好玩嘢。第一做好份工先啊，學人玩嘢啦。呢個世界 我哋要同你撐啊嘛，佢就係佢哋。 唉，永遠都係咁啊，虛心啲咯，唔好剛愎自用咯。如果唔係啊，你唔使旨意會喺個歷史上面啊留名啊，你係臭名遠播之 遺臭萬年可能係啊。 啊，今日節目時間咧就差唔多啦，咁啊，聽日咧年初三。啊！再喺呢度同大家拜年，啊，贺年。